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演员郭达、蔡明是一对好搭档。有一回啊，蔡明过生日，这郭达呀来晚了，迟到了，哎，捧着一束鲜花，呼哧带喘的送给这个蔡明。蔡明故意把嘴一撇，问他：“你这个是从人家花园里掐的吧？”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蔡明这么说不是吗？哎，郭达人居然不生气，笑着从衣兜里头把这买花的发票拿出来了。以前呀，很多人都有误会，误会什么呀？说这个蔡明和郭达呀是两口子。原来我也这么认为，后来一打听啊，我怎么那么爱打听啊？就后来了解到啊，人家不是这么回事，郭达人家有爱人。哎，这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呀是个曲艺迷，曲艺圈里的事儿啊他全都知道，让他跟您说说吧。 要说这圈里的事儿吧，我可知道很多。你说这郭达吧，苦孩子出身，据说他是一父子，连他爸爸的面儿都没见过。 啊，这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说哈，郭达在他父亲去世28天之后才出世，母亲一直守寡，拉扯他和姐姐，生活还真是挺艰辛的。后来呢，这郭达通过自己努力得到了去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机会。那是1977年吧，郭达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西安话剧团。在那儿呢，郭达可是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那个时候，当郭达在话剧团第一眼看到服装设计师吴芳的时候，打心里就认定人家了。 还怎么听得跟我一样啊？我当年也是对你一见钟情啊。那吴芳同意了吗？ 恋爱一阵儿吧，吴芳人说自己就被郭达感动了，而且有一次郭达突然就拿着婚姻登记介绍信摆在吴芳面前，于是两个人幸福的结合了。哎呀，不过那个时候话剧市场不景气，常常台下的观众还不如台上演员多呢。转机倒是也出现了，不过那是在10年后，当演话剧还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郭达决定转型演小品。你知道郭达在春晚演的第一个小品是什么吗？ 第一个小品是吧？哎，我记得好像是1987年春晚的那个《产房门前》吧？这前不久电视里还播来着呢。 哼，好记性。你知道吗？演这小品的时候，郭达穿的衣裳就是吴芳给设计的。而且从那之后，郭达就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就完全投入到小品上了，逐渐还成为了像与赵本山呐、黄宏啊等等这些小品演员一样著名的演员。到了1994年，郭达进了总政话剧团，这一年他41岁。哎呦，决心撇下远在西安的妻子吴芳、儿子郭晓光，再次过上单身汉的生活。 再次过单身汉的生活，那他跟他们家人怎么联系啊？ 想知道啊？行，等我们一起欣赏完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机器人去化》之后，我们再说。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

花了一大笔钱，就成了第一批拥有大哥大的人。 这日子才过了多久啊？换我可受不了。 哼，郭达这种苦苦相思的日子，一年后才结束。那年他和妻子儿子来到北京，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郭达也越来越忙，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家，干脆人无方啊，做了专职妻子，也就是爷儿俩的管家了。 管家？嘿，总有一天我也让你这样。 真的吗？什么时候啊？ 嗯，我想想啊，大概是10000年吧。 切，算了吧，谁等得起呀、啊？人郭达的妻子吴芳还是个特勤快的人。西安的时候，郭达住的那筒子楼特小，屋里呢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人吴芳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无论谁到郭达家都说真干净。楼道做饭的地方，吴芳也收拾得和别人家不一样。 这筒子楼我熟悉啊，这一般人家啊都是乱放东西的。 人吴芳家不这样，吴芳在墙上钉一排钉子，然后把锅呀、铲啊什么的都挂上去，还在锅外边罩上一层布。那时候郭达对他们朋友就说了，说要找我家特简单，只要看看哪家门口墙上挂着盖上布帘的锅，那就对了。 嘿，这还成标志了啊。 您听听，这吴芳还真是个贤内助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我想这话用在郭达他们家是再合适不过了。要说郭达呢，也是多才多艺，比如说他这歌声就挺有特点的。您还记得那个小品《换大米》吗？ 米米米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哎哎哎，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呦，老哥，换米啊！ 干什么呢你？ 那换大米。 这是歌舞团。 歌舞团？ 是 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换自己。换。 妈妈 咪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好，你换大米， 换大米，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团长，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改节目？ 改唱《红高粱》。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太好了。来、嗯、预备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啊，泪水泪 去去去，那边换。 赶紧走。 哎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 哦。 预备，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 走。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破脸盆？ 快去快去快 去。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蜜，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的？ 哦，嗯， 想起来了。 没怎么回事儿、 啊。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蜜不要？ 这蜜怎么样啊？ 哎呀，美得很。你看， 有没有穿纱？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咱打算做那缺德的事情。 怎么换？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不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二两大米。 什么？ 啊， 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二两大米？ 啊，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 团长，咋了？ 小王， 哎， 我不让你找感觉吗？ 哎， 注意听。 嗯，哦，团长，我明白了， 感觉到了，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太好了，来。 哎，这就是由郭达、杨磊、吴刚表演的小品《换大米》的片段。要想知道这小品后头发生的故事啊，您就得锁定我们这个下半期节目了。可能啊，您还不知道，这郭达有一个爱好，什么呀？就是收藏古董。刚开始的时候啊，他爱人吴芳不理解，干嘛呀花那么多钱买那些破烂玩意儿。哎，跟着郭达参加过几回收藏活动以后啊，嘿，他这瘾呢比郭达还大呢，特意跑到国家文物局的培训中心还学习了半年，现如今呢也是一位收藏爱好者了。好了，今儿上半期节目先到这儿，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一块来听一首王力宏演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说郭达家的故事。 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

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想，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雅娟呢，请您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去欣赏一下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纪念演出专场。接下来请出的这二位啊，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了。这二位啊，是第一次搭档上台，而且呢，同为捧哏演员，这样的组合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呢，也是师徒同台。我们请到的呢，就是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唐杰忠老师，以及在传弟子李建华老师，给您说一段，这段作品的名字呀，也叫《师徒同台》。 这个节目啊，由我们师徒二人给您表演， 我们爷儿俩一块儿登台。 这个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为我的恩师刘宝瑞举办的这次相声演出活动，就是为了纪念我的恩师刘宝瑞。 您看今天的这个活动搞得非常的隆重，哎，来了这么多热心的观众， 在这里呢，我向相声俱乐部和各位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表示深深的谢意， 谢谢各位朋友的光临。 刘宝瑞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 在我们这个相声行里边啊，可以说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哎，你看他老人家这名字 哦， 就具有极其深远的寓意。 还有深远的寓意 啊。刘宝瑞、啊、老人家呢、啊、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遗产，非常宝贵，激起后人们锐意进取。刘宝瑞， 您这么一拆解还真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我突然发现啊，您这个名字 可也不同凡响。 嗯， 我也有寓意。 是吗？ 唐杰忠啊，唐杰忠什么意思？在刘老先生满堂弟子当中，您是最忠厚最杰出的一位，唐杰忠。 哎呦，我可最差了啊。要说呀， 啊， 你这个名字更有具体的寓意。 我这名字太俗了。 你看李建华， 是 这李建华，是我们门里 啊 最尖最滑的一个。 您这可不像话。 李建华嘛， 到您这儿都是好词儿，到我这儿就这。 那你看从形象上能看出来， 形象还能看出来。 你看他这长相 啊 啊，貌似忠厚， 内藏奸诈。 不是， 您这个不对。 其实啊， 啊， 你是我们刘氏门中的 啊 啊最憨厚、最老实的一位。 你这话我爱听。 哎 哎，在这儿说到这儿了啊，我得做一个更正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讲说唐先生是再传弟子，不对，是真传弟子。我才是再传弟子，是刘宝瑞先生传译唐杰忠先生，唐杰忠传译我。我们这等于在台上对着这张照片，这是老少三辈儿。由于今天我这一出现，最起码证明了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啊？ 黄二郎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你说的不对，现在应该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这话我可不敢说 啊。 您敢说您比我是？ 哎呦，那更不敢了。 这是所以 啊， 我可不敢说我比您强。我们这老师啊哪儿都好，教书作艺啊育人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有一个缺点，就本来不该说的。在今天这么个场合，大家都这么热情，我就披露一下，这个老头啊，有点保守， 保守， 有点保守。他那个，你比如说，就是教学生吧，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学生，大家都知道，相声说学逗唱四门技巧，说学逗都教了，到唱不教了。其实老头唱特好，弄得现在我们也就是， 我不是不教，你不了解。我那是业余爱好，根本就不怎么样唱。 这您没必要这么谦虚，您可以在这儿让大家给验证一下。那他什么还都爱唱，像什么京剧啊、评剧啊、什么流行歌曲、地方小调全都能唱，唱什么是什么味儿。比方说京剧吧，京剧有这么一出戏叫智取威虎山，里边杨子荣有这么一段唱，叫这个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唱这个唱好极了，满弓满调。您这么着，您给来来， 我唱的不行。 您看大家鼓掌，您来了，您来了， 你腔调也不行，板眼的 行 啊。 好 好好， 您来。 对，还有个叫板 啊，老乡。 你看人还是会叫板。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 怎么样？这都不算什么，这都不算什么，还有唱的更好的。您比如说有个那个校园歌曲叫《外婆的澎湖湾》呢，也唱得好。这老师往那这唱，后来现在嘿又出绝活了 啊， 人能拿这个《外婆的澎湖湾》唱这个《智取威虎山》，这您肯定没听过。那这么着，您给来了，您给来。 啊，非得来， 人家得来了，你这大家鼓掌，您不能不在这 儿。哦，还是这个智取威虎山， 这是不是？ 好，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我们工农子弟兵 啊。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了深山，要消灭那反动派，盖地还天。一颗红心头上戴，我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革命红旗挂两边，威虎山，威虎山，外婆的威虎山。 通过您这么一唱啊，我明白一件事儿，感情您姥姥嫁给座山雕了。 什么呀，这 外婆的威虎山吗？ 还有这事儿、不是你让我这么唱的吗？ 确实唱得好。不光这个，那个喜欢唱看电视剧，电视剧有的是片头曲啊、片尾曲啊、这主题歌啊，看一遍唰看一遍，立刻就学会了。前日子看那个《水浒传》，把那个好汉歌给学会了。那唱的哎呦，那来来您来来， 不是，来这歌啊，刘欢唱才好了、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束手时就束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你看这老头，他能翻上唱呀，他能翻上去，你这是不满足了啊，不满足了，这唱完这个不满足了，立刻又喜欢上评剧了。评剧唱那个刘巧儿啊，那个 那仙凤侠那刘巧儿又唱一句了。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刘巧儿， 对唱多好，这都不算什么，您先别着急鼓掌，这不算什么，人家现在嘿，人能拿这个好汉歌唱刘巧儿，嗨，这一绝，这您肯定没听，您给来了，您 这也得来啊， 这来了、 巧儿我自幼儿啊，许配给呀老赵家呀，我和珠儿不认识，我怎么能够嫁给他呀？说不嫁我就不嫁，我不嫁就是不嫁呀。 你这不是刘巧儿啊， 这是 傻丫头、这都不算什么，真不算什么，这抛砖引玉，这都是砖，那玉还在后边呢，还没引出来呢。这老头您看老成这样了，心不老，爱唱那种爱情歌曲，尤其最喜欢唱的什么那个，就是尹相杰那个《妹妹坐床头》啊， 是妹妹坐船头， 妹妹坐船头啊， 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这都不算什么，后来又学黄梅戏，那黄梅戏唱得好。现在把这个投入的这个精力热情啊，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形式，黄梅戏唱最好了。最绝的是什么呢？人家能拿黄梅戏唱这个《妹妹坐船头》，这您给来了吧？您一定给来了。 你这累傻小子呢？ 不是，人大伙儿都爱听，您给来了 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在岸上走，等到太阳落山后，抱住妹妹我亲呀亲哥哥。 您先别着急鼓掌，这都不算什么，人家倒头最拿手的是把这个意大利我的太阳用河北梆子给唱出来。 我忍不了了，我。 好，谢谢，来，请刘大师的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师徒二人再次合作一段，好不好？来，有请。 相声您一定听过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现在又有人别出心裁弄出酷口相声，但是我敢保证，您一定没听过我们这慢口相声。 是。 我们这慢条斯理的，您就得慢慢的听。 对， 哎，语速不是特快。这么着吧，这回咱们再给大伙儿表演一个猜谜语，怎么样？ 好 啊， 灯谜可以 啊。 啊，不过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字谜， 字谜好 啊。 来，就这么着，您出题，我来猜。 好，慢条斯理的 啊，慢条斯理。 我想出一个用七个字 啊 来打成一个字的字谜。 哦，好好。 啊，我这七个字就是， 嗯，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扣一个字。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哎， 扣一个字，这还是计划生育的。 嘿嘿， 啊，都这样了，您还考虑计划生育？ 这你就甭管了，咱不是字谜吗？ 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基本国策。那这个字儿应该是合适，不是？合适是俩字儿，不合适那字儿更多。这我猜不着，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您说， 这个字儿就是丛，丛林的丛。 这有讲吗？ 当然有讲了 啊。为什么是丛呢？ 啊，一对夫妇是几个人呢？ 两个人。 哎，这个丛字上边就是两个人字。 那还一行呢， 下还有一横呢，这就是那个行。 哦，一行就是那个行。 哎， 哦，一个行就是一个横。 对， 那要双胞胎呢？ 字谜咱不算这双胞胎， 到您这儿还有不算的。 哎， 哦，好好好，还会吗？ 还猜吗？ 您说我就猜。 哎，我还跟你说这七个字儿 啊， 一对夫妇一个行， 丛林的丛。 哎，刚才是丛林的丛，这回不是了， 又变了。 哎， 这回是 大众的众。 怎么改众了？ 哎，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两个人呢？ 那一个孩呢？ 三个人。 哎，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哦， 又没猜着吧？ 还敢说吗？ 还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 好，这回你再猜猜 啊。 一对夫妇一个孩， 丛林的丛，大众的众。 不对， 这是 小品的品， 怎么又改品了？ 你看，一对夫妇是几口啊？ 两口啊。 哎，再加一个孩儿呢？ 三口。 三口为品， 还真有点意思。 哎，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就这我也会， 你也会， 我全会。我要说出来就得比您这个还强。 是啊， 哎，就是超过您这个。我说出来，当我把这个谜底披露出来以后，准是那种那个掌声经久不息的那种。 哦， 就一般到那程度我才说。 咱你出，你出的， 说出来就比你的强。 哎， 比您那强。一对夫妇一个孩打一个字， 丛林的丛 不对， 大众的众 不对， 小品的品 不对， 那这是。 羊肉串的串儿， 怎么会是羊肉串的串呢？ 一对夫妇几口？ 两口啊。 两个口， 那还有一个孩呢？ 这不是还一竖的吗？ 啊，这就是那孩啊。 对啊，儿女连着父母心，这两口子维持婚姻全靠这孩穿着呢，要没这孩啊，早离婚了。 是啊。 师徒同台，逗您开心。那么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唐杰忠以及再传弟子李建华为您表演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也比较新颖的新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还是要请出刘宝瑞先生的，为大家带来的这段节目呢是单口名段日遭三险。不过这个作品比较长，上半时段呢咱们听一个头，下半时段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 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清朝啊，兴请安。哎，谢谢老爷。他这请安呢，总得往前迈一步似的啊。这哎，谢谢老爷。这样，哎，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大伙儿都请完了安了。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怎么怎么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你知道谁是急性子？你知道谁是慢性子？走在街上你能问吗？对面来一位，啊，这位您爱小便宜吗？那不打起来了？那不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听戏这样搭着腿儿，直目瞪眼看着台上，手上也有动作，脑袋还晃着，就这个劲儿。两边的人都看他，都不看戏了。二位头一瞧，这家伙怎么这么讨厌呢？这干嘛呢？这是？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来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这大极了啊，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 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话不多说，雅娟呢继续为您放出的是刘宝瑞先生的单口名段《日遭三险》。 旁边坐着一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西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弄锁链子给锁上了。这一锁他傻了，是什么事你们锁人呢？不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可你也不对，有话你跟他说呀，别上去就一个嘴巴，我们这瞧着呢。啊，那他说的不像话，我就打。我这人就这急性子啊，急性子，把他也锁上，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这说得了，贪多嚼不烂，一天就碰见了，哪儿那么巧啊？明儿再说吧，我肚子饿了，饿了咱们这儿也开过饭了，走走，咱外头茶馆茶楼上吃点点心。那走，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人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 热吗？热的。来来，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呢。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拇哥的指甲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底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屁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四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站，二把头把带上来，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的，把这经过这么一说，知县这么一听，听来听去，听得他这个 磕烧饼往下掉芝麻，知县都乐了。哎呀，你这家伙啊，你这主意难得，你怎么想的呢？啊，嘿，哎呀，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我们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我们认罚了。二位班头可气坏了，心说这玩意儿他一定得认罚呀，认打打80板子，认罚给找个事情，就在这儿当差，每月2两银子，这太不公平了。俩人不愿意，知县也瞧出来了，你们俩人每人赏你们2两银子，把他们仨人留在咱们衙门里头，你们不知道有用。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吧，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2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我这县衙门里头无论买什么东西都由你去买呢，买的便宜。如果你要买的特别便宜，每月我再给你加2两银子。这叫什么事啊？知县想的挺好哈，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急性子上了马，再投了当银马，轰散闲人。呵，马快轿快，一会儿功夫就出城了。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造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都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勒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前，请太爷下轿。之前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之前你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里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 您再高升，不行，这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干嘛呀？哎，我谢赏，谢赏你干嘛这么忙啊？您不知道我急性子吗？急性子，你不会过河再谢赏吗？是，您知道我这急性子，您不会过河再赏给我吗？嗨，你这玩意儿真耽误事，这玩意儿，你看这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哎，好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您问哪个呀？ 大少爷。 大少爷上学了。 二少爷呢？ 二少爷掉井里头 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哈，你这可真慢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老爷，该着我买办的差事了吧？啊，你去吧。嘿，没错，您看便宜不便宜？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嗯，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行行，你别着急呀。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着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 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得得得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你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过，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见自己的叹息，我也无能为力，无奈燃烧着孤寂，失落难以言语。从你的话语，我知道已失去了你，幸福的距离遥不可及。失去的爱在心里刻画痕迹，一行一行心酸的美丽，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爱断了联系。我不愿意这样逃离，放弃你帮助我自己，我不愿意将爱藏匿，无靠无依，我在回忆里。我不愿意苦苦相逼，思念却无尽的堆砌，我不愿意就此忘记，永远不提。我爱的是你，听见自己的叹息，我也无能为力，无奈燃烧着孤寂，失落难以言语。从你的话语，我知道已失去了你，幸福的距离遥不可及。失去的爱在心里刻画痕迹，一行一行心酸的美丽，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爱断了联系。我不愿意这样逃离，放弃你帮助我自己，我不愿意将爱藏匿，无靠无依，